2019年度我是你的后援会我最喜爱女嘉宾最后十强。 好有感觉啊呢、這个。 是啊。 个 feel 都好似搵人哋嚟录音啦。 其实 on panel 嗰个都系我嚟嘅。 系啊。嗰、那个同事就系佢自己。 那个同事就系我自己啦。 你有冇叫人自己踢自己转嘢 有啊，我以前听阿胡世杰做兄谈都系咁样噶。我胡世杰咧今晚咧就中意拣呢一首歌俾大家。胡世杰今晚咧就拣呢一首歌俾大家噶。 而家都有噶， 系啊， 系啊，一啲前辈会用呢一种好亲切嘅方式嚟称呼。 今日我阿一咧就同大家准备咗呢个环节啦，就系叫咩名话？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2019年度我最喜爱女嘉宾最后十强。 好啦，我哋咧即系见好多嘅节目咧都有呢个嘅年度回顾啦， 系、 即系尤其是一台嘅同事佢哋嗰啲可能年度嘅风云人物啦、啊、年度嘅新闻啦咁样啦。咁、 啊、 我哋我哋呢边二台嘅同事都有啦，即系例如知识会社会有个每年嘅 IT 事件啦，咁然后秋船都有一个系关于 K-pop 嗰方面嘅一啲大事回顾啦， 系， 咁我哋掏一掏光，我哋自己嘅大事回顾， 当然就系啲女嘉宾， 女嘉宾啦， 好大件事啊， 好大件事啊， 你试下冇女嘉宾，我哋个节目做唔到。 好啦，我哋数下由四月一号开始啊，叫转咗呢个嘅节目嗰、那个叫做。时间 表之后， 我哋四月一号开始嘅嘉宾，我哋而家朗读一次，究竟有咩人？咁咧，隔篱听紧嘅听众咧，你都 mark 低你最喜欢嘅十个人， 系 啦。咁我同阿波咧会自己各自 mark 低五个人嘅，系啦。咁然后就最尾就可能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投票啊，又或者甚至乎咧睇下可唔可以三点半咧打电话俾我哋最劲嗰三位或者最劲嗰位。然后睇下佢近况系如何嘅、 啊， 即系美其名有个投票啦。但你知道我哋呢度都系得我同你两个嘅啫， 唔系 咧，所以其实系冇一人一票呢样嘢嘅。 系， 我哋一人五票嘅。咁然后系啦，就美其名做呢样嘢，但实质咧就系联络翻啲女嘉宾倾下电话啫。 问下近况点？ 有冇边个女嘉宾咧有 keep 住联络嘅？ 近排冇乜，你有冇啊？ 有啊，今日加盈咯。 哦， 系啊。 keep 住一个礼拜啦，系嘛 ？keep 住系啊，我中意呢 type 啊嘛，系咪先？ 系 MK 妹 ，OK。 好啦，而家我睇翻，大家可以上我哋 IG 咧都可以睇到嘅，系啦 ，Facebook 都有。 IG 系咩啊 ？IG 就系 backup dot club 啊，系啦。如果你 backup dot club， 因为 backup club 原来有人用咗啦 ，dot 系有 dot， 即系 dot 嚟嘅。 是 真系一点，你唔好打 DOT 落去，大佬， 或者唔好打 DOG 。虽然我知我呢次 backup dot。后援九会 系啦，Facebook 就我自己的后援会 啦。四月一号第一个星期系 庄端仪， 诶、欸，我有段时间有同佢倾偈噶， 啊，我都有试过， 因为佢都有法学嗰边嘅兴趣啊，咁所以有倾过下偈啊。 系啊，佢唔知佢咪 慈山子啊嘛， 系啦。好啦，第一个礼拜庄端仪，跟住咧就系阿 J 陈海泳就系今年女新人啦， 系。 跟住之后咧就系有 Hira 陈晓华 系师妹。 系啦， 韬光嘅， 韬光啊， 系咁韬光我哋呢个节目， 系跟住之后咧就有利君牙， 哦，几好啊， 利君牙呢个间中有啲 message 倾下偈啦，喺网上面，跟住之后啦就有 Bingo 嘅新成员啦 ，Queena 之后咧劲啊呢嗰个送 M 巾俾佢， 哦，阿田 田瑞嚟，唔系桂花田哦。田瑞嚟， 佢送咗本书俾我噶，我多谢咗佢啊， 劲咯呢个， 系啊，又系啲佛学书嚟嘅。 跟住去到呢个5月18号啊 ，Ega 系 Ega 劲啊，改咗图嗰张劲唔知丑啊嗰次。 好， 然之后就有谭琪琪 哦，谭琪琪，寻晚先提起佢同阿斌 系咩？ 系啊，话佢扮某个名人好似嘅， 边个啊？ 好有 feel 系咪啊？即刻幻想到个喂，斌哥咁样， 阿斌扮好似啊，其实你冇谂过。跟住啦，沈欣怡。 哦， 啊，沈欣怡呢个有趣 ，Shelly 系啦，跟住啦，星星 Rabbit，OK，、 okay. 然后就有好好恰嘅 Bella， 哦、oh, ，Bella 系啊 ，Bella， 我哋大家如果有听过就知点解佢好恰啦，我哋咁讲啦，然之后啦就有 Purple 系啦，大家如果有印象就佢改个名， 姐姐 系啊 ，Purple 姐姐，佢阿妈当日生咗佢之后， 有个神父好似系话 系啊， 话紫色好衬佢， 跟住就改咗名叫 Purple， 绿色好衬你啊，波成。你以后叫幽六成啊，几好听呢、啊這个名字， 点解？ 优六胜， 六胜喎、 啊。系啊， 我仲用福禄寿嗰个六。 系啊， 哇， 或者优食优国六，其实优六胜 咁咩叫六国胜 ？O K， 即系转埋胜啊！好啦，然之后啦，啱啱数到边个啊？星星 rabbit Bella Bella 之后 purple 咧，跟住就系呢个贝伊林， 贝伊林， 贝伊林系啦，贝伊林之后咧就有细龙太， 系好耐冇打波啦， 系啦。其实都 廿几年嚟冇同佢打过波， 我一出世都冇同佢打过波啊。然之后啦，这个好似改咗名啊，李美琪。 哦，李奕乔啊变咗。 啊，李奕乔啊，系啊。 系啊系啊，我有同佢间唔中有倾偈啊，有约佢行山嘅。 哇！ 不过冇约到啊，廿几年嚟都冇约到， 静鸡鸡约人哋行山啊。跟住咧就系阿殷永山啦， 系 Carissa 一二三， 一二三。然后咧就有呢个自告奋勇嘅 Jan 啊， 系 Jan 啊。是啊，自己话想上嚟做访问咁样，系啊，十零岁嘅就好似，跟住都未系最细个，最细个系阿黄淑曼应该系 十零过十八嘅， 系过咁一定过啦。黄淑曼嗰时就好似 黄淑曼未过十八岁， 佢上嚟嗰阵时未过噶。好啦，跟住咧就有呢个爬虫嘅爱好者 雪儿， 雪儿犀利啊，个 I G 哦系啊， 雪儿劲啊，自己上去睇啦。然之后啦。米路迪啊， 哦， 米路迪系啦， 啱 channel 嗰、那个， 冇错啦，米路迪，啲听众们都有话佢似唔同嘅人嘅， 系系系系， 系啦，咁啊，跟住亦都有咧，呢一个系 Katrina 化妆师啊， 嗯， 系啦，咁啊，佢有时都会睇 IG story 嗰度复嗰啲嘢， 哦，佢都有 send message 俾我话有啲女嘉宾可以即系 forward 俾我哋做访问嘅， 系，跟住咧， 跟住约唔成咯， 哦，约唔成。即系佢想嗰啲女嘉宾上嚟，但系个女嘉宾本人想上， 系啊，冇，不了不了， 系啦，跟住再就阿 Leslie 啊，姜丽文啊， 系， 然后再去咧就系阿罗子君啊， 咦，嘉莹即刻应我机， 系咩？佢话咩？ 佢拣贝伊林， 哦， 佢嗱都话同嘉莹有倾电话噶啦， 哇 ，OK， 叻啊，喂啊，跟住啦，仲有阿 Sophia 嘅呢一个， 系， 然后咧跟住再去啦，哦，呢、这、一个就系阿 Heidi Lau， 系。 刘海琪咁排球教练， 排球教练啦，系跟住， 然后 快啦， 跟住啊 Bonnie Yu 系 Bonnie Yu 之后咧就再到阿 Mac 啦，林允彤啦， 系 林允彤之后咧就有范海文，即系扮 Minion 扮得出神入化嗰、那个 Michelle 系，然后就有呢个搏击教练啊 Josh 啊， 系 特登嚟嘅，然后 Missy 啦 ，Missy VTV 嘅 Missy 啦 ，Missy 之后就有另一个金边女星人啊林晴欣啦， 系 JD 啦。然后亦都有下巴吕乔恩啊 Queen 系， 跟住再去咧就系 Mini 纹身师 系， 跟住去到呢一个啦，已经去到十一月啦。第二个自投罗网嘅 Anna 系啦 ，Anna 之后就仲有 Winnie 啦， 系 系啦呢个犯罪学出身嘅 Winnie， 然后亦都有一个大好多听众话 girlfriendable 嘅 Nicole 胡美仪 哦 系啦。胡美仪之后就彭伟忠啦， 系 彭伟忠之后咧就 唔系胡伟聪，我真系中意搞呢个 gap， 明明个音都唔同，卫忠同卫聪，然之后啦就已经去到上个礼拜嘅 Miss Pan 系啦， 咁当然最尾入闸嘅嘉莹 系啦， 系啦，我一定投票俾嘉莹， 最后上榜嘅 系最后上榜， 你中意 M K 妹嘛？今日我哋嘅嘉宾啊，一间两点半到三点半听到嘉莹 系啦，同嘉莹有联络噶， 劲啦， 我问佢买嘢嘅嘢啊嘛。 好啦，佢上次打牌之后，知唔知个结果系点？ 啊，系佢嗰晚好似都出事，应该 哦系啊， 等佢复啊。你打牌嗰晚系赢定输？ 系啊，你一间复我哋啊。 好啦，咁我哋而家有一二三好多个啦，大家自己投票，话俾我哋知，我哋一阵间开个 post， 系 话俾我哋知你最喜欢边个。 系 咁，我同波胜咧就会喺呢一个钟入边拣我哋最喜欢嘅五个人。 系 咁，然后就睇下我哋有边个系可以打电话过去同佢倾下偈啦。 系 系。 首先佢要 系啦， 所以我决定揀啲有机会接电话嗰啲， 或者有倾开偈嘅。 系啊， 系啦，手头上好似 唔系好多，或者有啲有倾开偈，唔系今年咯，可能系再上年 啊。系啊，系啊，有几个系经常见到嘅， 你撞到嗰啲嘛 ，Favia 啊 ，Favia， 因为住我屋企附近啊， 系啦， 有几次都喺街度见到佢。 系啊，咁样样啦，咁啱啱我哋就会开个 post 喺 Facebook 嗰度，咁大家就可以投票讲啊，今年啊咁多女嘉宾，你最中意边个啊？ 系啦。咁啊，投票啊！呢、這个都可以打电话过去、啊， 呢、這个可能要问一问佢唱片公司， 都啱嘅， 系 系陈丽都要 系啊， 咨询一下， 佢都好笑嘅上嚟， 系啊，佢俾我哋搞到好好笑添。要睡去边界就刮风，要看穿黑暗就刮梦。 将都市或废墟可否刮去挣扎，要索去相同就结痂，到处有狠心的掌掴，或听到熟悉的恐吓。世界没有很太平，叫我习惯惊醒，刹那就丧失理由年轻。四周狠狠刮下我的笑容，面目在变化，狠狠抹下我的脸红，就剩低坚忍吗？明明很青春，回头很沧桑，成年转眼就到达，呼吸也是他。 By the way 咧，嘉盈嘅呢个访问系我最后一个系以长头发做嘅访问嚟嘅。 哦，系啊，所以叫张相嗰都仲系长头发啊嘛， 跟住嗰啲就短头发啦， 跟住唔得了啦。 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我又要你帮我了。 又点啊，少年波胜？ 唉，今次好大件事啊。 咩事啊？ 啱啱圣诞节咋嘛，我本来约咗厚切盐琼子同佢屋企人食圣诞大餐。 係咪烧烤呢？ 係啊，你又知嘅。 好熟啊呢、這个情节。 我本身约咗佢哋 BBQ, 点知我迟到啊。 迟到咗三个钟呢。 係啊，你真係好清楚我。 你照前一晚去行山，所以太攰瞓着咗呢。 係啊，第二朝唔知醒啊嘛。你好了解我啊。 跟住又发生啲咩事啊？ 之后呢，好似严琼芝本来准备咗个圣诞礼物俾我，我走嘅时候唔记得拎啊。 系咪啫喱糖嚟㗎？ 係啊，嗰、那个火滚忍者主角嗰啲啫喱糖有大有细㗎。 好熟啊呢、這个情节。 唉。 哇，呢、這个广播劇真人真事改编，有血有泪啊！ 系咯，八宝一，你讲到你好似经历过咁嘅， 我点止经历过啊？ 我身同感受添啊！ 唉，所以我而家好苦恼，好似严琼子好嬲啊！ 咁你而家谂住点啊，少年波胜？ 唉，八宝一啦，你有冇一个法宝咧？等我可以翻去圣诞节嗰一日，等我可以从头嚟过咁就好啦。 从头嚟过？ 系啊， 有啊，哒哒哒哒哒哒，从头嚟过机。 哇，八宝一呢、這个法宝个名好 JLT 喎、啊， 简单得嚟又易明，从头嚟过机，顾名思义就系啲嘢可以从头嚟过，所以就叫从头嚟过机啦。 咁就啱啦。咁我呢个时候要做啲咩呢？我谂住翻翻去圣诞节嗰日啊。 下边有啲数目字，你拣翻啱嘅日期。咁你就可以返去㗎喇。 喔，唔好嘥时间啦，我即刻输入先。2019年12月25号。我撳。 少年波胜，你已经返去2019年12月25号啦。 係喎，等我嗱嗱声 book 位同口舌严琼子同埋佢个家人一起食饭先。 少年波胜，你搞定未啊？ 搞定啦，八宝一，我已经成功 book 咗台啦。咁今晚同佢食完之后，佢应该就唔会再嬲我，我就唔会重复犯错啦。 咁咪好咯，少年波胜。咁今次系咪用完个从头嚟过机啦？ 唔系啊，不过咁啊，八宝一，我谂下谂下咧。这个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啊。 你想着点啊？ 我觉得呢，虽然只是解决到今次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解决我们这个关系。 要解决口舌严琼子。 是啦，我觉得我跟他的开始就是一个错。所以我决定要去回我认识他那天，我不要被这段关系开始啊。 你可不可以好像台剧这样很深情地说， 我跟你的一切就是一个错。 口舌严琼子，我同你嘅一切就系一个错。 哇，好 sweet 啊！一个台妹，一个台仔，好有 feel 啊！ 呢句明明系讲分手，点解都 sweet 嘅？ 少年波胜，咁你谂住翻去边一日啊？ 我记得边一日啊？呢一日我呢世都记得啊！ 简直啊，就好似系你嘅。史记咁样啦， 生记又好，史记都好，呢一日就系2019年嘅4月13号，即系我哋呢个少年波胜与八宝一嘅第二集啊！我好记得呢一日。 原来第二集已经有口舌严琼子嘅出现啦。 系啊，足足呢个阴影缠绕咗我30几集，所以要翻去呢一日改变呢个关系。我揿。 哇，少年波胜是这一集啦，你听下。 在自修室见到隔离的女同学呢，我今次叻啊，问佢拎咗电话知道佢叫咩名啊。你只手喺度做咩啊？ 你攞个电话嚟睇下先。攞个电话嚟。 好难得先拎到佢电话啊。 攞个电话嚟啊。 好抢啊，佢把声好听，好鍾意严琼啊。 骚动音乐，骚动严琼。 八宝一喺呢度啦，喺呢个位啦。 你想点啊，少年波胜？ 我要改变过去，我要抌咗部电话佢，我掉。 喂，我严琼，边位揾我？ 八宝一，明明我掉咗个电话噶咯，点解好似严琼子都仲会出现嘅？ 少年波胜，可能因为你同口舌严琼子系命中注定的一对啊，恨太猪啊！不如你好 sweet 咁说一遍。 少年波胜同口舌严琼子系命中注定嘅一对。 哇，好 sweet 啊！睇嚟你呢世都走唔甩啦。 唔得啊，八宝一，我决定咗，我要再翻去之前。 你谂住翻去几耐之前啊？ 我要翻去我出世嗰一日，改写我嘅命运。 即系边一日啊？ 1995 零年十二月十八号。 我全世界都知道边日出世，盗用我啲资料。 几多点啊？ 我真系唔知啊。 可以落你降头， 仲衰过 show pass 喺个 live 度啊！而家全世界都知啊！唉， 好啦，要翻翻嗰日，改变我嘅人生。 唔好啊，少年波城，冷静啲啊！ 唔好阻止我，伯母又决定咗噶啦，我咁。 少年波城，少年波城，你去咗边啊？少年波城已经唔再系少年波城啦，佢变咗做 B B 波城。艾基声嚟听下。又扮得几次喎 ，B B 波城，睇嚟新一年有新环节 ，B B 波城与八宝一， 我未听过啲 B B 咁核突啊！ 嗌几声嚟听下， 投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绿领行动引述去年本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的统计数字显示，每日弃置在堆填区的11,428公吨废物中，塑料占21%，达到2,300吨，重量相当于156架双层巴士。绿领行动连续第二年邀请食肆和商户主动拒绝使用即弃塑胶，参与商户只要承诺实行五项的指定减塑措施的两项，就会获发标签，包括淘汰所有过度包装的产品，拒绝任何不自携器皿或者餐具买外卖的顾客，提供可重用餐具或者器皿给堂食或者店铺外进食的顾客等。已经成功邀请48间社区食肆和商户参与。绿领行动亦都会推出绝交地图网页，方便市民搜寻和光顾有关的店铺，增强店铺减塑成效。在北京，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一致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张俊勇请辞。全国人大会议今日的议程新增一项审议关于张俊勇辞去职务的请求。按照人大选举法规定，如果委员出缺，将会按前年人大选举结果的得票数目顺序依次递补。得票最多的陈晓峰早前已经替补因病逝世的黄敏刚席位。如今张俊勇请辞，预料将会由第二高票落选人，即是教联会会长黄君如接任。有报道说，张俊勇九月起被两间美资赌场入品追债合共过千万港元之后，先后在十月和今个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在美国夏威夷海岸坠毁的观光直升机，搜救人员搜获六具的遗体，仍然有一个人下落不明。海岸防卫队表示，事发的时候机上载住一名机师和六名游客，相信当中包括两名小童。救援人员在夏威夷考艾岛的山上找到直升机残骸，其后再找到六具遗体，身份有待确认。救援人员又认为现场没有找到生还者的迹象。这一架观光直升机未有根据原定的行程，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五点几由考艾岛返回机场。据报当时密云有雨和强风，能见度较低。报道说，调查人员发现黑盒未有记录直升机失踪之后的飞行数据。哈萨克当局继续调查贝克航空客机坠毁事故，包 確認有12個人死亡，包括機師。目前仍然有49名傷者留醫。有生患者說，死傷的乘客主要是位處在機頭的範圍，客機起飛的時候搖晃，事發現場被大霧籠罩。當局將會設立特別委員會調查黑盒內的數據，循著機師操作出錯以及技術故障的方向調查空難原因。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表示深切哀悼，並且要求國內的航空公司對客機進行安全檢驗。客機原定在當地星期五早上由哈薩克阿拉木圖飛往首都努爾蘇丹，但起飛之後大約一分鐘，無奈就墜落，撞毀石屎圍欄之後撞向兩層高的建築物，機身斷開兩截。事發的時候沒有人在建築物內。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雨，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逐渐好转。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噶。就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有坏车，龙尾去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之后喺路面方面咧，提大家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哦。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仲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哦。 是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找个有经验的电器师傅保养和维修，这样才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c.gov.hk 看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好啦，今日嚟到2019年嘅最后一集，我哋系有一个大事回顾嘅， 系 回顾我哋最喜爱嘅女神十强啊！咁大家可以去投票啦。 系 嗰啲咩三上油牙、口切盐琼子嗰啲就出年尽力啊。OK， 系 啦。跟住有一个话 Kitty 嗰个认得你噶， 你唔好以为我哋唔认得啊！ 你唔好以为我唔认得你啊！ 系咯， 我知你连登个名噶。 有人问点样样投票啊？其实留个言讲你中意边个得噶啦，咁我哋就会数你嗰啲名啊。系啦， 系喺边度留言？ 喺啊 Facebook 就 search 我是你啲后援会 ，IG 咧你就可以 search 呢个 backup dot club， 个 dot 系一点 ，OK。 你哋麻雀咁有研究，你会用边只牌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儿童咯，因为心口比较丰满啲，好似儿童。 大家好，我系末代 M K 妹嘉莹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拣波胜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嘅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到我哋2019年应该系最后一集，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系 系啦，咁啊，今日请嚟呢一位靓女咧，就系嘉莹嘅。 哦，叫嘉莹啦。 系， 网上面都有个花名嘅，啲人叫我先达妹、先达 M K 妹咁样咯。 早系咪几多月啊？十月嘅时候， 十月 大家有睇嗰阵，系啊，边个边 post 就知噶啦。 系 啦，跪喺张凳上面咯。 系啊，其实跪喺张凳度呢个真系好丑怪嘅，因为咧我矮啊，我细粒啊嘛，咁平时都会跪喺张凳度对住个客讲嘢，跟咁啱佢个 cam 嘅角度咧就打侧影，就影到我个身形咁样，跟住。成為眾矢之的咯，即刻！但系我理解到嘅網上嘅嘢都係港女噶啦，完全理解到。 冇介意嘅，所以 冇啊！之前都成日俾人擺上連登噶啦，慣咗俾人平頭髮、 哦。如果你打佢嘅 Instagram 咧，就可以揾到第一個嘅建議搜尋咧，就係連登嘅一個 post 嚟嘅。但係嗰個尺度我唔可以喺度講啦， 係係連登嘅 post。 你有睇過啊嘛？那個 post 我有 mon post 㗎，你哋講我睇到㗎。 但係個尺度好大，所以喺度唔講得啦。 係啦，但係聽到節目都唔少連登仔聽，佢哋所以完全知道啊。 我哋都係 mon post 選嚟㗎，我哋 係啊，我哋。 你有冇 account 啊？ 我冇啊，系、 哦、 啊，所以佢哋摆嗰啲图我睇唔到，好嬲啊！但系我有睇到佢哋讲坏话噶，但系俾人标签咗做本土末代 M K 妹，但系我 proud of 呢样嘢。 O K， 因为咁香港人啊嘛，就系香港特色咁样咯、 嗯。 我好接受噶，继续话我 M K 妹啦。 你觉得 M K 妹系有啲咩特质呢？ 直腸直肚啊，爛口啊，或者會覺得真係好夠僵啊，會覺得咁的而且確係嘅，即係對於表達自己，即係就算啲人話哇你咁樣講露曬樣都夠膽，咁我係夠膽嘅，因為啲人可能覺得啊，可能啲斯文啲嘅咁樣打扮可愛啲嘅日系咁樣啦，跟住可能索啲嘅韓系咁樣，咁可能就會覺得香港女仔就港女就係、感言啲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換個角度諗都係個稱讚。 係啊，佢好率直嘅佢，我第一晚同佢 message 佢做訪問嘅時候，佢已經同我講。我今晚輸咗1400蚊啊！ 我好傷心啊！ 即刻揾佢講下先。今晚你又 send message 過嚟同你講啊！ 又咁訪問住個頭，哎，我輸咗1400蚊，好慘、啊！ 好慘、啊！ 依家都係少我哋嘉賓咁直率同你傾偈啊！ 係，即刻就要揾個人發泄下先。 所以大家如果你未睇過 profile， 未睇嗰啲相嗰啲，你可以上 IG search 啊 ，K A Y N G 219。係 啊。 我哋有末代 MK 妹家人喺度啦，所以我哋俾你估嘅呢一样嘢咧，当然都系为你度身订造嘅。咁啊，呢个第一印象就系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系中意 MK 妹嘅咧，系啦。 嗱，咁如果你话第一印象嘅话咧，我觉得系波城嘅， 嗯， 因为你一行入嚟。錄音室嗰個眼神，我已經覺得愛上。我講笑， 佢猥瑣嘅眼神， 猥瑣啊， 上下打量啊。我先而講 po 曬佢出嘅，係啊。 其實係咪你人少少影響？但係講下笑，即係我覺得嗱，即係我真係直話直説㗎。係 直話直説嚟啊嚟啊！ 因為咧，一般嚟講，我覺得連登仔啊、開 po 啊、默默關注嗰啲，都係四眼嘅。 即系你有个 Steven 如果一班嘅论坛嘅巴打就一定系四眼仔啦， 系 啦，喺面前宅男咁样喺度打电脑， 应该系四眼嘅咁 你睇好多 TVB 喎、 啊、 你， 总之俾我感觉啊，可能读少少就 系 宅男咁四眼嘅系，咁我觉得可能系你咁样咯。通常唔知点解咧，而家嗰啲宅男咧，我觉得佢哋会中意日系妹子多啲嘅，即系嗰啲三上游啊嗰啲咧， 都唔止宅男嘅。唔知道大家中意啊！呢、 但系我估唔到 M K 妹呢个市场系真系都几 buy 咯，佢哋即系会觉得 M K 妹正啊嗰啲，即系可能我 M K 妹冇长腿，通常都系细细粒噶嘛，或者讲嘢大大声，好似我 或者啲相系长腿咯。 系啊，但系其实 就唔系啦。 啲相系42寸长腿，真人系两只脚加埋42寸咯。但系佢哋系 buy 噶，佢哋又几受落噶，咁我好开心咯。所以系咯， 系开心嘅，所以得到呢个美誉。 我都系波城啱唔啱？ 嗯，你觉得系我嘅？ 系 好开估，真系答案， 你系估错嘅。 吓、啊， 系你中意 M K， 系我好中意 M K 妹， 真 中意嗰个系阿一， 多谢你、啊。 我成日形容我女朋友系 M K 妹， 多谢你啊！但系唔系啊，唔系个个女仔都接受到 M K 妹呢个。 哦，佢同你一样噶，佢同你一样噶，佢好自豪嘅呢样嘢，佢一个香港特色嚟噶， 系啊，本土崛起啊嘛，所谓、 啊。我都好中意香港咯，我觉得冇问题啊，代表香港。 系啊，所以阿一系成日都喺节目度讲佢仲有对 M K 妹嘅睇法啦，佢讲得好详细嘅，可以。 系啊，即系佢直接咯。佢唔會扮咯，即係港女咧就嗱，即我簡單自己嘅二分法啦。港女咧或者嗰啲偽 A B C 咧就會扮嘅，扮到好 elegant。但暗馬底其實都係一個本土嘢嚟嘅，但係本土就真係話俾你聽，本土哦係咖喱魚蛋就咖喱魚蛋㗎啦，咁樣咯。 係唔需要估估下咯，都係嘅、其實我都幾直接，即係我自己嘅 Instagram 咧，我可能咧，因為有陣時候會經歷被偷拍呢啲情況嘅， 即係。 可能我今日喺呢間地呢、這個地方度買咗個手卷嘅，轉個頭就有人 send 信俾我話：你啱啱喺咩地方買手卷？我喺某某論壇見到你嘅，咁而且啲角度都幾衰下影到。咁我睇完就嬲，我就直接 Instagram 度鬧：你哋有冇再偷影我啊？如果想同我影相，直接行過嚟問我咁樣。 係咯，好似我哋咁， 好直接 約 約佢上嚟啦， 係咯， 乜靜雞雞 啊？直接啊！ 我真係中意夠直接。 係啊，我都中意 M K 仔啊！ 哎，我直接想問呢樣啊。但係喺你眼中 M K 仔。个定义系点先？ 其实我啱啱佢系讲笑就，我唔中意 M K 仔。但我觉得 M K 仔嘅定义系，佢哋都系同 M M 妹一样啦，都系好感言啦，系或者讲嘢大大声咁样，但系就变咗另一回事噶啦。因为我觉得男仔啊，我好衰啊，我好衰啊，对男仔嚟个要求， 即系男仔大大声， 风度 哦， 就唔同啊，男仔要有风度，唔可以好后贱咯。 OK， 我问两个，先分两个 level 去问先，呢个系一个性格上啦，外形上咧， 外形，你意思系 M K 仔嘅定义 系啦？ 我觉得 M K 仔外形紧有纹身啦，咁如果。我稱為究極 M K 體咧，就一定係炸上手， 炸曬手臂啊嗰啲， 跟住仲要炸手都唔止喎，連埋個心口嘅， 係 即係著衫睇唔曬啦，好似入邊著多件衫咁樣，跟住之後就係、是、長毛， 係啦， 即係長長地嘅， 啊係啊，遮一定係遮眼嘅，即係好似就係有紅眼症咁樣篤到，跟住同埋咧一定係某啲牌子嘅某啲名牌嘅鞋。 系， 系， 同埋啲袋嗰啲， 系啊，袋啊，咩心口袋 ，L B 嗰啲咧，系啊， 系啊， 咩心口袋， 跟住系啊，一定系， 你唔知里边装咩噶？ 咁你 O 唔 OK 呢款先？ 我唔 OK 啊，我中意嘅男仔同人哋觉得我中意嘅男仔系 完全唔同， 系啊，系，我中意嘅男仔，我中意啲大我十年至廿年嘅男仔，即系我谂其实廿五年内都 OK， 系。 即系你 M K 仔，哦嗱，我今年就廿岁出廿二十有一咁样啦，跟住你话，但系你话 廿一岁咋？ 系啊，廿一岁啦， 廿一岁啦， 系廿一岁啦， 廿一岁啦， 系啊，但系好 认真，几经辛苦终于嚟到， 你对面嗰个就系31岁啦， 31岁啦， 仲有两年啦，几经辛苦你终于嚟到21岁啦， 系啊，好攰啊，行两步只脚好攰噶。但系你话 可以大廿五年嘅，你话 廿五年内大一通常都我中意嗰啲男仔系大我十年以上嘅，十二年以上，即系一定一个生肖一个 round 系冇问题咁样咯。但系你话十年内先系个 M K 仔个 range 噶嘛？你话大过十年仲 M K 嗰啲 M K 佬 嗰啲 就有啲唔系好啱数， 系嗰啲应该都唔会出现嘅话，嗰啲要攞去人道毁灭噶啦。但我覺得，所以我唔會中意 M K 仔，我中意年紀大啲嘅男仔。 叔控嚟嘅， 係啊，我係大叔控 的。哦， 超級大叔。 咁年紀上要 嘅大叔 係啦。 其實係講緊年紀啫，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自己都有創業啦。咁如果你話佢只係啱啱出嚟社會學生咁，佢唔會明白我經歷緊嘅嘢，一啲經濟壓力或者社會上嘅睇法，佢不能夠理解，佢永遠都係行後我幾步，我唔 OK，我。另一半唔使，即系唔需要话进步嘅，但至少要可以令到我觉得唔使凑住佢先咯。咁所以后生嘢唔 OK。咁第二就系我中意男仔系稳重啲嘅，即系佢 有翻咁上下年紀，佢嘅環境啊、事業啊，或者佢嘅價值觀都已經係定咗嚟嘅，基本上就喺個框入邊，你唔會點變噶嘛。但係後生你好多變數，轉個頭同我講話，我要去外國發展啊咁樣，我接受唔到嘅。所以我中意啲年紀大啲嘅男仔， 就定啲嘅啲嘢， 係啦，定曬啦。我試過離婚嘅男仔啊，即係有小朋友都試過，而且唔止一個。 係個感覺係 係咯。 个感觉是冇问题嘅，因为通常通常有个 家庭嘅， 有个家庭噶啦，有个小朋友噶啦。咁我识嘅男仔咧，佢哋嘅小朋友，佢哋嘅小朋友都系跟佢哋嘅。咁我反而会觉得几加分咯，因为我觉得佢系一个有责任感嘅，系、我好在乎性格嘅，所以你话个环境会影响我太多，我唔介意，我就系睇到你肯凑嘅小朋友，一定系一个负责任嘅男人先啦。 调翻转一啲年纪大啲嘅男人，即系面对你嘅时候，佢哋又会唔会都系咁容易情投意合，定系都要需要啲时间咁样样咧？以你嘅经验， 我喺呢度要同大家讲一个震惊十三亿人嘅消息，就系、 是。 其实真系十八岁定系六十岁男人都中意十八廿二，呢个系事实嚟嘅。 所以呢个节目起码做廿年，我同你讲。 系啊，廿年 后 十八岁， 廿年后之后就会有个妹妹上嚟话我廿一岁啦咁样。 系啊，呢个系真嘅。 然后同佢讲话，其实廿年前有另一个都系咁样讲过啊。 而家嗌佢做姨姨啊， 系啊， 佳怡姨姨， 我接受唔到。我过咗三十岁后，我唔会出街啦，我唔会俾人见到老嘅样子。但系我觉得系嘅，即系佢哋会觉得啊，虽然呢个女仔细我咁多，但系更加会锡咯。佢哋有啲就由当女咁凑噶，又煮饭我食， 会变咗一个爸爸女嘅。关系咧唔习惯， 都唔会，但系会锡咯，好识得照顾你，或者我做错嘢咧，佢哋。挂喺后边就系唔紧要啊！我知道你仲细，哇！完全一个免死金牌啊，包大人，好开心噶！ 即系可以有一种被可以宠爱住嘅， 系啦。所以缺乏可能，但我又唔缺乏父爱，但系我需要呢一种被人锡嘅感觉。你同一啲后生嘅，咁如果我想要锡晒我，又未必得、可能会有，可能会有火花啲嘅，其实可能会开心啲啊，刺激啲啊。但我已经。我唔需要嗰样嘢，我唔需要火花啊，大佬，我唔要磨合啊。我希望系 一嚟就可以， 即系我希望系大家系平淡嘅，即系生活上系可以 OK 嘅。咁就我唔需要火花咯，真系，即系嗰啲好轰动啊，女仔喊生喊死嗰啲，我唔再经历呢啲啊。系啊，所以我都未试过校园恋爱。 但有冇经历过咧？ 从来都冇，未试过校园恋爱，但好搞笑嘅，即系有啲女同学咧会喺学校度拍拖点啊？咁我恋，咁我喺学校入边咧，当然都会有心动啦。但系对住阿 Sir， 我就好记得嗰个阿 Sir 咧。 细细个你已经系拣啲年纪大啲 嘅，系啊，好细个已经唔识谂，我唔要受气嘅，唔要凑仔嘅，好似中五左右啦。咁、那个阿 Sir 当时系31、32岁啦，睇落去好后生嘅，即系都咁咧。我阵就好曳，成日搽唇膏翻学啦。跟住个阿 Sir 就嚟捉我话。哎，王嘉莹，你唔好再搽唇膏翻学啦。跟住我同阿 Sir 讲话，我搽俾你睇嘅，阿 Sir 真系咁样 refer 下阿 Sir 咯，好开心啊！ 开心，我想知道阿 Sir 点应你 反应 咧？阿 Sir 话：嗱，唔好再玩啦吓，我真系搽俾你睇啊！真系。 但系嗰啲阿 Sir 系咪嗰啲呆呆地按直型嗰种，定系 都唔系玩得嘅？因为后生嘅 Sir 通常玩得啊嘛，30岁算后生啦。 系。 跟住啲同学理解唔到啊！我谂咗两个因素，点解我会？喜欢大叔的第一个因素是因为初恋，他大我四年，他当时19岁，我就15岁，但是他是会动手脚的、他试过在街道打到我瞓低，在戏院门口，仲记得九龙湾戏院，跟住、可能是因为他令到我对僆仔有啲却步、第二个因素就是我好喜欢看香港的港产片，旧港产片。 OK， 系啊，即系我唔中意睇韩剧啲，我中意睇旧港产片，咁可能睇得多嗰啲形象化咗，觉得诶、真正嘅 man 系周润发嗰啲， 系 刘德华嗰啲咁样，系一碟窿，跟住就会变咗 官陆小凤咁样几 man 啦出嚟，保护啊， 系啊， 系。 真系会变咗好中意， 系 嗰 type 嘅男仔，就变咗对于 M K 仔遮眼嗰啲冇兴趣，冇嗰种审美。 女神大揭秘， 第二部分咧就叫女神大揭秘咁啊，想嘉莹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你会拣一个点样秘密同我哋讲咧？今日 其实我好中意玩排球咯，即系好多人都唔敢相信一个。 我第一下听以为排球，原来系 排狗啊！天地人峨眉嗰只啊，即系至尊宝。 我觉得佢呢个 M K 妹嘅呢个身份，即系上中下路毫无破绽。你谂下佢揭开件衫，如果有个纹身玩紧排狗，就好似当年啊。邱淑贞 exactly 就系嗰啲啦，佢就 系啊，赌神嗰只。 但邱淑贞唔系 M K 妹咯， 唔系你哋听我解释。诶，即系 唔系你边度学先？我想知道，即 系 麻雀有得学我都， 因为以我识啲排狗咧， 锄地 西贡树下面啲阿婆系会围埋玩嘅。 喂， 唔系你唔系排狗，等先，排狗系咩嚟先？ 佢系黑色长条型，咁上边有啲粒粒嘅，有白色粒，有红色粒。 系啊， 咁就一门就四只， 系 咁你就两只两只咁样摆咯。 系啊，好多复杂嘅咩至尊宝啊嗰啲咁样嗰啲嘅。 至尊啊！ 你喺边度学咧？ 你喺边度学啊？ 工联会咁样。 就系、是、一个 狗训练班。 我可以教学，咁就系一个大我12年嘅男仔，咁嗰阵去拍拖啊嘛，咁就佢身边朋友都唔四张几啊， 都会玩嘅佢哋， 系啦，咁就学识咗，我睇咗一晚通宵识咗，即刻获得呢个技能。 喂，系咪觉得自己读书都冇试过咁快学得咁快咧？ 系啊，跟住佢哋嗰啲大叔咪笑我话：，哇，你排狗训练班第一位毕业生咁样。但系我中意啲嘢都好旧。 系咯，我就想讲，你中意嗰啲头先，譬如电影。剛才音樂啦，玩那些都是的，你是你小個開始還是因為以前的男朋友慢慢潛移默化所以這樣 呢？男朋友都有影響的，但其實你說如果我興趣上的東西很舊的，是我看了《天若有情》之後，覺得港產片原來那麼好看，歌原來那麼好聽的，原諒話也不講半句的。那 時幾大個還記不記得？ 13、14歲之後就開始經常看港產片，那時候有個頻道是專播一些舊電影，跟住我經常看，哇好好看，之後就慢慢連香港的歷史都很喜歡，經常買書來看的，即係由六七暴動啊，開始已經睇啊 ，play play 咁樣。 你睇書，我覺得仲難以想像。 係啊，呢、這個真係好難想像、 但係中意歷史咯，因為香港電影之後就 你話想佢動起只腳，跟住睇嗰本書， 原來睇緊香港歷史六七暴動嘅起源， 幾有型啊！呢件事好有衝突感喎、 好中意歷，即係香港舊香港咁樣咧。 係。 睇過許冠傑演唱會，我隔離嗰個婆婆攞望遠鏡望落去，成場都係百花油味。 我想問一個 M K 妹嘅問題。好啦，咁你係會飲啤酒定係飲嗰啲老威士忌呢？ 我唔好識飲酒，但係如果要揀嘅話，我會飲啤酒咯。 係 咪啊？我好豪氣 咧。係翻翻，唔係呢個翻翻係後生妹。 係啊，後生咗啲啊，呢個 後生咗。 你龙爪手， 好难捉摸啊！今日呢个 人 啊，咁我哋今日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就系同即系电话有关嘅， 系 啦。你回想翻以下呢五个选择，边一个系最接近你即系、就是、听电话嘅时候嗰个状态啦？系啦，你或者幻想个情景嘅，当你打一个电话俾你个 friend， 然后拎起块镜照嘅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系一个点样样嘅 pose 咧？系啦，你可以试下咁代入啦，虽然好难代入啦。 好啊， 五个选择，第一就系咧拎住个听筒拎住上面嘅，第二个就拎住个听筒啦，拎住下面啦，拎住电话。第三啦，就用个膊头当手咧，咁样夹住个电话。第四啦，就系会插住 headphone 咁样一边打电话，一路喺度玩嗰条线，同埋最尾啦。就是一边咧手拎住电话喺度讲啦，另一边就拿一支笔喺度写下嘢咁样。 我谂系第二个咯，我会拎住电话嘅下边。 系 系啦，因为我电话跌过好多次啊，重心一定要向下先唔会跌嘅。 系拎住下面呢度。 系啊。 阿一你咧？ 喂。 系啊，正路都系下边咯，系嘛？其实我见到你拎都系下边。 我拎系拎下边，但我打电话、如果我中意系会插 headphone， 因为就系惊跌嗰样嘢。 明 白。系啊。跟住就會喺度真係喺度捋嗰條電話線咯。 我又唔會捋條線， 好中意噶。 我會開啲 apps 玩其他嘢。 我個耳機冇線啊，所以捋唔到。 所以阿一同你咧都係揀拎住電話嘅下面啦，而我就係一路玩電話一路玩個電話線嘅。咁啊，究竟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會揭曉噶啦。 想你這一秒，因你我心跳，給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我做嘅铺头有好嘅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嘅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系一条专业发展嘅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嘉莹，你对麻雀咁有研究，你会用边只牌嚟形容波城呢？ 一定系四万咯、哦，笑到四万咁嘅口。 大家好，我是末代 MK 妹嘉莹啊，想知道我家一定是揀波城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的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妹啦。 翻嚟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嘅访问第二 part 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嘉莹嘅，咁啊我哋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啦，幻想下啦，若果你而家喺屋企啊打电话俾个 friend 啦，然后你又走去照镜，咁喺呢个情景之下，你觉得你自己啊讲电话嗰个动作会系点样样嘅咧 ？A B C D E 五个选择 ，A 咧就系拎住电话嘅上面啦 ，B 就系拎住电话嘅下面 ，C 咧就系用个膊头夹住个电话 ，D 咧就一边玩个电话一边玩条电话线，即系可能你戴 hand free 嗰啲啦，同埋 E 就系一只手拎住个电话，另一只手咧就会喺度画下其他嘢咁样嘅。咁啊，嘉莹同阿一咧就系拣咗拎住电话嘅下面啦。咁而我呢就梗系一边玩电话一边就会喺度捋嗰条电话线嘅。咁究竟代表啲咩呢？咁我哋就听下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听电话嘅时候拎住电话上面嘅人代表你嘅性格好情绪化。但同时亦都好有上进心，好懂得为自己计划。而揀咗 C， 用膊头代替手夹住电话嘅呢，代表你嘅个性非常之谨慎，做咩事之前都会深思熟虑，所以好少犯错嘅。而揀咗 E， 一边拎住电话，另一只手就喺度画嘢嘅呢，代表你有独特嘅才华同埋气质，你丰富嘅想象力同埋幽默感会令你赢到唔少朋友噶。咁今日好似嘉莹同阿一一样，拎住电话嘅下方。又或者好似波城咁样，拣咗一边打电话一边玩条电话线，又代表紧你嘅性格系点样呢？ 心理龙爪手， 我呢个先啦讲，我呢个咧就话，我个人咧为人乐观开朗，中意浪漫。亦都对伴侣要求好高，所以好容易为情所困。 即系你系忧郁的小王子嗰啲嚟， 谂多咗 但系又乐观，又开朗，好矛盾啊！我觉得自己。但系我承认， 承认咩啊？浪漫， 你好容易因为 冇啦，冇啦，好核突啦！ 今日你哋两个拣嗰个代表咩呢？就话你哋系一个外柔内刚嘅人。就话你哋无论对人对事非常果断，特别如果系女仔嘅话咧，个性系好外向、好积极。 佢你好明显外刚外柔， 系咯，佢调翻转咧。嘉莹对咗你一阵间已经 feel 到啦。 我内里好温柔啊。 系啊， 系咯，你系外刚内柔，你唔系果断又 果断唔系，我绝对 佢绝对唔系。你天平啊嘛， 系啊， 左称右称嗰啲人嚟嘅，佢系好典型。 咁可能系对女仔准咯，呢个心理测验。 你啦， 准咯， 你系嘅。 因为我唔出声咁样，好好恰佢哋。但系其实我真系唔，即系我系 一玩牌九之后咧，就嚟啊！ 系啊，差差唔系嘅，即系我系自我保护意识好强嘅，我绝对唔系睇落去咁好，因为细粒啊，成日都俾人哋觉得我合我唔系嘅，其实 咁笑真系忍唔住，即系你知客人唔系一定啱晒嘅，啊、有权客人有啲态度好差好衰，你会真系忍唔住咧？ 从来都冇，但系今日试过有一个系差啲忍唔住，就系今日发生嘅啫。 系 咁，即系着住校服嘅妹妹嚟嘅，就入到嚟好大声咁问我有冇乜乜乜咁样啦。我话啊呢度冇卖啊，咁样唔好意思啊。跟住佢就咁样拧住面 目， 哇！我嗰下大力想捉住佢嘅马尾，惩罚佢啊！ 大大力扇佢一巴。 接啊， 咁样接、啊，即系我冇埋谋嘅错啊嘛 ，sorry 咯，但我都由得佢，即系就咁诶挥袖而去咁样就算啦，即系都费事，咁唔系点啫？即系因为我虽然我系 M K 妹啦， 我知听呢句啦，可唔可以讲多次？ 虽然我系 M K 妹啦，但系我系唔会，即系我唔中意泼妇骂街咁样。 喺、嗯、爱情上面 对住大叔啦，系咪就 都系咁理性，定系会忽然？唔知點解變咗另外一個人， 冇曬脾氣啊，乜都冇。 大叔會錫啲啊，珍重啲、嗯，重啲嘅。咁所以，咁我揀嘅對象都係啦。咁所以我以前識嗰啲大我十幾年嘅男朋友都好錫住我嘅，我就會任性少少嘅，比起平時、嗯、即係發下脾氣嚇咁凍，唔係諗住要洗碗啊嘛咁樣咧。 即係玩下扭計咯，嗰啲 係扭計啊。但係真實世界係冇可能發生嘅咯，即係我。太粗狂啦！ 你扭雞嘅時候把聲會唔會唔同噶？ 少少，但係會想打我咯啲人。 試下，你試下， 真係啊！ 係啊！ 喂，好假！ 我嗱，我哋 我令 住面，令住面， 真係我令，真係令一二三，我唔低啊，唔使換啦，唔好嘔啊，忍住啊！ 唔嘔，佢轉咗另一種聲嘅。 我忍唔得啊！唔好笑我啦！喂，自己都想打自己，好彩你冇鏡啫，大佬，真係講笑。仲笑嬲噶， 咁你啱啱呢一种系同佢两个人相处会有呢一种啦。咁、啊、有冇啲情况系可能你要同佢一齐见佢嘅朋友？咁佢啲朋友圈都系成熟一啲、年纪大啲噶嘛？咁嗰啲嘅时候点样揾自己 position 咧？ 系呢个都学习紧，因为我过往试过同但系啱啱好一个新潮啦，十二年啦，亦都试过大十六年啦，甚至乎认识一啲都试过大廿几年嘅、嗯。即系我系冇机会插嘴，嗯、我想插嘴佢哋都哦系咩？跟住就转咗，佢、觉得我一定系唔懂。一定是听不明白他们讲什么的。同埋最麻烦是什么呢？我不是说大叔很喜欢宠女朋友的。 是啊是啊是啊。 真的不行。出到去呢大叔都是会觉得啊我女朋友仲小啊。是。那我就照顾他可能喝茶啊那些呢就帮他洗碗那些。但其实呢是很不 OK 的。 我觉得他们不喜欢你意思是。 不是我不 OK 的、哦。啊是啊因为那些朋友会不喜欢他会觉得哇识了个女仔靓妹仔来的、哦、哇公主病。要洗碗又成，即系妹妹都要臭，即系好似臭女咁样啦。佢哋会觉得， 哦、 即系我会有少少自卑咯，对住佢哋啲朋友或者屋企人。 好自然，佢哋就会 系啊，会咁谂。 即 系 你冇机会同佢讲呢样嘢嘛？ 系啊，唔通我捉住佢哋手，喂，听我讲先。 你哋识唔玩嗰个叫咩啊？ 排狗啊， 系啊，冇玩。 佢啲朋友打牌咯，有冇试过？ 啊，都有试过。 因为打牌有时系几好，可以慢慢将自己啲嘢渗出嚟噶嘛。 系啊，即系。打牌嗰陣，我試過帶我十二年嘅嗰個男朋友，咁佢咧身邊有啲朋友結曬婚，咁啲師奶嚟咁樣咧，跟住可能送完個女翻學冇嘢做，就打嚟話：，誒、哎，家瑩打麻雀哦 ，OK 咁樣。嗰陣就好記得係臨近考 DSE， 好鬼得閒嘅，跟住就一陣。 你臨近 係你好得閒啫，阿姐。臨近 DSE 好得閒。 嗱，搞清楚，唔係啲師奶嘅仔女臨近 DSE， 係佢 本人啊，係家瑩本人 啦。喂，咩事啫？读书真系好死啫。跟住之后我就同佢哋打麻雀啦。跟住佢哋可能会讲话，好搞笑嗰啲对话。喂，嘉莹啊，你读紧嗰间中学咧，点噶？我个女一齐上中学啊，一齐打麻雀噶、哦。即系大家系同辈咯，可唔可以咁讲啊？同佢啲小朋友可能仲啱玩，真噶。佢哋带啲小朋友出嚟烧嘢食咧，我同佢啲小朋友一齐踩单车，佢哋几个系啦，我。好惨啊！变咗工人啊！ 嘉莹姨姨啊！ 喂啊！你哋成机系咁叫嘉莹姨姨嘅， 不断讲， 不断讲。 今日我哋今日嘉莹姨姨 ，hello， 佢就一个我识嘅嘉燕妈妈。 嘉燕妈妈对落有嘉莹姨姨，大家有时喺旺角会见到佢，你不妨同佢打声招呼。下次你去佢铺头，你同佢讲话嘉莹姨姨你好，咁我哋就知道嗰位听众啦。 嚟紧。咁樣啦，定係有人嗌你做嘉 怡？嘉怡姨啊，唔該。如果再接多下個馬尾不保啊！ 女神實驗。 嗱、跟住咧，我哋有一個情景題嘅女神實驗。咁啊，呢一個情景就係、是、咁，我哋一開始講今日呢一集就係2019年最後一集啦。 係。 咁啊，請到嘉怡嚟。咁啊，如果可以俾你喺翻去今年年頭啦，同自己。即系讲一啲说话，你会同嗰阵时你自己讲啲乜嘢咧？经历咗一年之后， 救命！我今年做错咗好多嘢，我减唔晒 例如有啲咩咧？ 三样嘢，第一创业啦，即系咁啱 比較蕭條嘅時候啦。不過，但係我係完全接受到嘅，因為我雖然唔係好適合嘅環境啦，但係唔適合嘅時勢啦，但係好適合我個人嘅時間嚟嘅。如果你揀第二樣，即係想重新嚟過嘅嘢嘅話，可能係唔需要咁急住去揾一個伴侶啊。因為其實今年嘅關係都即係感情狀況都算複雜嘅，因為今年大家都知道我發生咗件咩事啦，即係突然之間爆紅咗，咁追求者又多咗啦。跟住之後咧，我係覺得哎呀，我係咪 多咗得揀？ 有得揀啊，或者會覺得好亂啊，唔知點啊。我覺得我需要一個人喺我身邊，因為好大壓力。其實如果認真啲咁講啦，其實突然之間爆紅啊，加上創業啊，再加上可能而家香港一啲 社會時勢， 其實個人係好負面情緒都有嘅。不過我個人本身樂觀啲啦，但係你話背底裡喊啊啲一定有嘅。但係我會成日覺得呢啲咁唔開心、寂寞嘅時間，我係好需要 有 個伴侶。但係其實我去到今個月啦，我諗咗好多次啦，我覺得我係唔需要咁急咁樣急住認識咁多男仔嘅。 緊要嘅認識下先咯。 係啊， 係啊，又冇話錯嘅，食個飯啫。 第三樣，如果最想重新嚟過嘅話。減肥 咩？今年食好多咩又？ 唔係啊，大佬啊，嗰條片啊出咗之後啊，我見到隻豬乸趴喺先達個台度啊！我真係想問下自己咩事啊？ 唔係喎，嗱，佢去翻一開始嗰、那個你話香港嘅男仔啦，尤其是個論壇嘅一啲巴打同斯達啦，係中意啲少少肥嘅喎， 少少肉地 嘅 啊， 係 啊， 係喎，好多男仔話中意有肉地，咩事啊？我唔得咯，我中意及嗰啲女都係嗰啲好瘦嗰啲啦，即係我自己。 大家個立場唔同啊， 不過男仔係中意豐滿 嘅，大家需要嗰個有啲 唔同。O K， 明白，明白啦。 指符禮啊，我哋。 但我又完全冇後悔過話爆紅或者 成， 冇後悔過。因為我覺得可以令我見識到更加多嘢，只要唔係個個有呢啲機會， 都係 噶。雖然俾人平頭品足，但我心臟係強大到可以接受到嘅。我頂得住就得。 又可以上嚟後援會，幾開心咧！ 哎呀，好開心啊！同你哋傾偈。 黐線，你揾啲會員賺錢。 都話你，都話你先係最 M K 妹嗰個㗎啦，又繼續唔認啊？ 唔係，我係口花啫，我唔係中意 M K 妹。 O K， 我咩女仔都係咁樣。 你咩女仔都中意？ 咩女仔都中意揀呢個？ 恭喜思揚。 咁最后啦，咁开呢个题目咧，我都觉得系有史以嚟咧非常之特别嘅一个题目。你自己讲系咩啦？ 噔噔，究竟 M K 妹做 咩要噔噔啊？佢中意唔系以前嗰啲港产片系有啲咁样。 系啊，噔噔，究竟先达 M K 妹中意啲咩咧？我中意周润发啊。哒哒哒哒哒，继续哒哒哒哒。 我为咗你啊，跟完访问，我最尾唔播歌，我播纯音乐，播呢只。睇下揾唔揾到先。咁啊，周润发啦。首先讲下收礼物方面，你系通常有冇话中意边一类型嘅礼物嘅咧？ 收礼物已经好开心，好少收礼物噶。 佢咩唔会话嗰啲 叔叔 系啊，叔叔会比较 大叔好中意，特别你女仔会中意。 系啊，氹细路女开心 啊。 冇，我试过好搞笑，有一年生日，可唔可以讲埋？ 可以啊。 呢个真系 可以拉长个节目俾你做。 我唔开佢名，都唔算讲坏话系咪啊？ 我系跨年节目，俾你讲到2020。 Thank you。 话俾你哋听，我系剪咗好多噶啦。佢一完咗咪就，我系咪好长气？系啊， 系啊，唔好意思。 而家录到凌晨一点啦，我哋已经。 笑噶呢、這个，嗰阵生日正日啦，我就一早就去咗佢屋企啦。咁嗰日星期日嚟嘅，我放我嗰阵系翻紧学嘅，咁我就放假上佢屋企啦，跑紧马喎，好啦，等佢跑埋长马先出去啦。咁我 生活同咁多赌博可以扯上关， 有麻雀啦，跑马红。 喂，咁我真系男朋友赌马噶嘛，跟住好啦，等佢赌完马先。 新年有鱼虾蟹食啦， 你 谂啦， 你谂下我已经好惨噶咯，我生日走上佢屋企度等佢同我出街，都算啦，赌马。跟住我瞓喺度啦，瞓醒变夜晚八点，嗰下精神崩溃，佢冇嗌醒过我。佢话见到你瞓得咁冧，咪继续瞓咯。 跟住夜晚又嚟啦， 睇贴啊呢个， 我真系想 快活谷又 开嘛啦，跟住 跟住之后啦，八点啦，我问佢，我哋今日会去边度食晚饭啦？生日 跑马地， 跑马地我都食过，我都冇咁嬲。佢生日就喺跑马地食嘅， 食草啊同你同 你知唔知最嬲系咩啊？系落到街佢开 open rice 啊！我真系嬲到咧，冇礼物啦，当然。跟住收尾 open rice， 佢问我想食咩，我话我真系冇胃口，算啦，唔食啦。跟住上咗酒楼食饭咯， 食小菜啊！ 食下啲芥蘭啊！哇，嬲到咧！ 會唔會太唔浪漫咧？ 連佢啲朋友撞到我哋啊，都話：哇，你今日生日！我話係啊。佢啲朋友封一封禮事俾我，佢都冇噶，即係激死我啊！即係所以我收有得收禮物已經好開心噶啦。 冇嬲嘅嗰晚，即係冇表現到好嬲嘅。 我因為我真係唔係點發脾氣人嚟噶，我會同佢講話。好失望咯，其實自己私底下都有喊過，不過呢啲積咗咁耐嘅怨咧，發脾氣解決唔到噶啦，都係要用分手解決， 直接了當啲啦，大佬啊，咁樣， 好啦，咁啊，所以少收禮物啦，咁樣。我先啦， 周潤發你可以點樣演繹？ 因為個問題係你話你有啲嘢冇同我講啊嘛， 係， 你冇同我講嗰啲係咩咧？其實。因为有小道貼士嘛。 哦，其实你应该都知嘅，就系、是、我同嘉莹 message 第一晚咧，你已经听到背景嘅声音问佢系咪打紧牌嘛？ 哦，系啊，系 啊, 啊，所以我买咗啲同赌博有关嘅嘢。 哇，好开心啊！我而家个心已经跳得好快啊！ 完全唔记得有咁嘅画面 啦。你合埋对眼先啦。系啊，嘉莹你合埋对眼先。 哦，你俾你 先。哦，我俾我个 先。会系何生张相系嘛？ 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呢个好有呢、這个好有 feel 咯。 何生后尾枕啊，佢 攞只手出嚟啊！俾啲嘢你摸下。 好。 咩噶？ 甩下先。 大嘅发财。 佢真系甩到，佢真系甩到啊！佢用咗两秒都唔使甩到大嘅发财。大家知佢 因为平时 周润发出卖咗个大嘅发财俾佢屋企啊， 震 一 震， 好啦，就第二份礼物。 其实咩用啊？呢个 冇嘅装饰， 其实冇嘅装。其实咧，你要讲实际用途，佢系有嘅，即系咧。我哋有時打麻雀會有呢一啲大嘅發財，咁呢啲大嘅發財點用咧？邊個做莊就擺喺邊個度。 哦， 係啦，就係、是、咁樣用嘅，就認到上一 賭博速成器。 係啊， 好啦，仲有一份細嘅禮物， 都係佢一甩就甩到啩。 仲有份細嘅，睇佢可唔可以。 哇，你又仲有㗎？係 啊， 你咁衰啊呢個？ 因為細嘅發財。真系细嘅发财， 佢又甩中咗， 咁细只都甩到。 嗱，我谂我好体贴嘅我，嗱呢、這个就摆屋企嘅，系啦，吸一吸啲财气。 咦，我今晚打麻雀， 呢、這个俾你。如果嗰日去人哋嗰度作客嘅话，就带呢个出去。 哇，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你完全有呢个优势， 但系同发哥唯一嘅关系就 有个发字咯、 啊。我都好中意啊！平时打麻雀咧，我摸到发财，我就讲 B B 咁样，真噶。而家都系 B B 啊，发发，啊、 okay. 真系发。 你锡咗一啖嘢 嘅，系啦，所以我买咗呢两份礼物。好啦， 系啊，好中意啊。 其实我谂过咧买护发产品嘅，周润发啊。 哦、oh,，thank you 。好彩我冇咁买啫， 啲年纪细嘅都唔系咁啱你嘅。 好彩我冇咁买啫，睇下头先嘅个反应。 哦，但系实用嘅， 实用嘅。 其实我头发真系干嘢都。 系啦，嗱，因为周润发咧，就系赌神，应该你中意啊。 梗系中意啊。 咁于是乎咧，我就上网 research 赌神有咩特别咧？立嗰个头啊嘛。 系啊。 咁我本身谂住买嗰个润发嗰个，我觉得太过太奇离啦。所以赌神第二样嘢， 我谂我估到啦， 买黑朱古力、啊， 唔系嗰啲立头啲 gel 啊， 唔系黑朱古力，赌神第二样系朱古力， 系啊，哇！ 而个重点系 真系赌神嘅朱古力， 赌神嗰个牌子嘅朱古力， 你讲真噶？真 系，我都系揾到呢个啊， 我真系揾到赌神食嗰个牌子朱古力，未必 系好开心啊！ 但系佢嗰个 F 系啊 F 字头， 呢个嚟自德国嘅牌子，系赌神食嗰、那个。 哇！要你破费啊，多谢你啊！ 我今日唔好贵啫，如果太贵我唔买噶啦。 多谢你啊！ 但系呢个系赌神嗰只牌子。 哇，好开心啊！ 嗱，呢个好近啊，呢、這个都。 即系我要讲一个消息俾大家听，就系、是、我今晚就系去打麻雀嘅。咁呢一个会旺我啦，咁呢个更加旺我啦。 可以一路食， 系一路食一路甩牌，好开心啊！我真系好开心。 好啦，但系最残酷嘅嚟啦，两个你要揀一个赢，你会揀边个呢？ 即系其实我绝对绝无虚言啊 ！M K 妹唔讲大话。 系我知道。 我真系两个礼物都好中意啊，但系呢我啱啱讲嘢，大家唔知道聆听综合高唔高分嘅？ 系 我今年其中一样最后悔嘅嘢系冇减肥啊！ 我唔知道啊，哎呀， 就系、是、我谂我中意阿一嘅礼物多啲啊，但系我都好中意呢个朱古力噶。 呢、這个劲啊，呢、這个 系我一定会食嘅，真系可以今晚攞去打麻雀。 系啊系啊，你可唔可以今晚完咗之后报告战况？ 好啊，又输咗千四蚊嘅， 点先揦住两个？ 仲 你呢个麻雀可唔可以做攻击性武器嘅？ 仲衰过之前嘅话，你就抌咗佢啦。嗰啲嘅话， 仲衰过之前真系嬲嘅。 系啦，咁啊，呢个希望你啊，嗰啲叫咩啊？ 旗开得胜， 旗开得胜啊！系啦， 提埋你， 赢多啲，今日赢多啲，今日再次多谢呢个末代 M K 妹阿嘉莹， 多谢 嘉莹，嘉莹姨姨，多谢你， 多谢你， 好啦，拜拜。话晒嘉莹，一路甩住嗰只发财，一路食朱古力，加埋呢只音乐几衬。 It's a final countdown。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佢系一首英文歌嚟嘅，好耐之前啊，上网 search 赌神出场音乐原曲咧，揾到呢一个啊，呢对叫做 Europe 啊，跟住呢首歌嘅歌名叫 The Final Countdown。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系啊，未到环球播， 亦都唔系 Funniest DJ 邱国胜。 好，转头我哋会公布我哋嘅结果， 系 咁啊，亦都会打俾一啲相关嘅人士啊，咁啊，相关人士麻烦留意电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民在上水广场发起活动，下午大约三点，一批人在多个楼层聚集，并且叫口号，部分人戴口罩和穿着深色衫裤。多个商店在参加者途经的时候落闸，有顾客在店内继续购物。绿领行动在去年举办为期两年，名为全城绝交大行动，邀请食肆和商户主动拒绝使用即弃塑胶餐具等的用品。参与行动的水果娱乐店店主全

大韩旋风 和你盘点2019人气韩星， 竞逐星秀宝座， 系踏上演艺花路， 第五度造假 show， 胜利归于丑闻， 定 K-pop 嘅市民。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2019韩国乐坛大事件。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37啊，播一报天气啊，唔该。 而家外面气温20度，相对湿度64%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都仍然生效嘅。 系啦，紫外线指数啊跌咗些少啊，咁啊强度系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3。 Yes。 好，咁啊经过一系列嘅列表之后咧，我哋就已经 list 咗一堆咧，一班听众比较即系心仪些少嘅。 过去嘅女嘉宾啦， 女嘉宾啦， 或者有出现过嘅人啦， 系有出现过嘅人啦。咁当然啦，我哋自己系有一个 list 嘅， 系 咁啊。嗱，你拣咗边几个啊？ 我写咗边 几位啊？系啊， 嗱，我写咗五个嘅。第一个咧系庄端仪， 系 第二个系李君雅， 系 跟住写咗阿 Bella 林永彤， 系 跟住 Nicole 同埋沈欣怡 ，OK Shelly， 我系呢五个嘅。 哦 ，OK， 系啦， 好啦， 你写咗边几个？ 我嗰啲好易估嘅啫，其实 全部都系写女朋友个名 字，个都系唔系 Jasmine Monny 啦， 系 Monny 第一个啦，跟住有雪儿啦， 系 米露迪啦，同埋嘉莹啊，我暂时拣咗呢四个 啫， 系暂时拣咗呢四个，哦、你 feel 到我嘅取态啊？ 我 feel 到 feel 到我嘅取态， 嗰、那个套路咧系啊，我嗰个就变化多啲，我嗰啲我发现系唔同类型都有。 好啦，咁所以咧，虽然话就系大家投票，但我哋投票完知道大家嘅嗰个谂法之后咧，我哋都系会决定打电话俾自己心仪嘅女嘉宾嘅。 系 咁，然后咧就会叫同问下佢呢排嘅近况啦。咁所以第一个我哋打电话过去，大家估系边个？ 你都唔记得个次序，系咪呢个先啊？系咪 呢个呢个？ 呢、這个先啊？ 呢、這个 呢、這个嘛， 你都乱咗个电话啊！哎呀， 呢、 這个 嘛，呢个 咯。系，快啲。好啦，咁大家可以继续投票啊！咁当然见到一啲系一丝数啦，有啲系口切言情子啦，有啲系三唱有啊啦。有冇听电话？ 冇 人听电话。 你有冇同佢讲话？我哋显示个电话可能系 嗱、啊，我而家驳佢出嚟先啊。 喂 ，hello， 喂 ，hi， 你认唔认得我啊？ 你知道我哋边个嘛？ 啊宋科系咪啊？常州 系啊，宋科噶常州， 好 常州， 常州 集运我。 你好啊， 到边度依家？系 你好啊 ，Monny， 系 ，hello， 系啦， 我知道到边度我依家？ 你真系以为我哋宋科噶？ 啊，系边个啊？啊死！我知啦， 有两把声，我 错咗。 你真系以为 佢真系要玩 送货？喂，你交气添， 系咯？ 我真系傻咗，我啱啱等紧佢哋电话。喂，嗨！ 佢仲笑一轮之后，去到边啊？ 佢笑我，岂有此理！ 我哋而家喺广播道嗰边嚟紧， 系我哋喺广播道嗰度咯。 快啲过嚟啊！帮我攞晒你所有录音器材送俾我。 喂，你改咗名喎？ 系啊，之前话要改唔知咩赎金定咩嘛？ 系啊， 改改咗李美 金。我成功改咗啦。 系改咗咩名啦？ 改咗叫李奕桥啊。 哦，系咪个字系有赎金咁样嘅？真系。 我其实咧呢、這个我已经唔记得咗改咗段时间，但系咧佢系姓名学说嘅师傅啦，佢就同我计嗰啲咩三文咩五条咁样嘅嘢啦，总之算晒啲咩天。天时人咁嘅嘢，然之后就组合咗呢个名俾我啦。 哦，改完之后佢话会点噶？ 改完佢就基本上 将我人生所有最好嘅嘢俾到我噶啦。 哇！ 佢咁样同我讲好似好劲咁啊，系嘛 ？feel 到未啊？开始 feel 到未啊？ 诶，又真系，我又觉得改完名之后咧，系顺咗噶，唔知系咪你自己顺佢就真系会发生啦、 啊。例如咧，例如边方面，工作啊、爱情啊、健康啊，定系家庭啊， 调气顺，调气顺咗， 调气都顺咗。我觉得工作首先啦，因为即系大家都知啦，呢几个月嚟讲，我哋呢行影响都大噶嘛，喺工作上。咁但系我又加上我依家自己即系冇经营公司啦，要自己负责。但是就好好彩呢几个月都即係都生活都足够维持到基本嘅水平嘅，咁仲托例仲可以仲俾到家用咁样都 OK 嘅。 你仲可以网购知你点啊？搵到啊？ 买咗啲咩啊？ 唔系，因为咧我最近咧，我想讲点解我会记错，因为咧我最近咁啱搬咗屋，咁然之后咧就有个。搬运嘅哥哥咧就好搞笑咧，佢之前帮我搬咗钱之后，佢就话今日会搬俾我，佢就话下昼打俾我会嚟噶啦。咁佢咧同你讲嘢嘅语气咧又系好鬼死似咁样， 你有长洲集运嘅感觉啊！ 系咁撩我， 我即系佢都系会咁样样嘅，啲语气比较 friendly 啲嘅，因为。 佢唔係 friendly， 佢直情 flirt 我咯，覺得 我冇 flirt 過你啊， 冇啊， 好尷尬， 好尷尬， 我女朋友聽緊嘅， 好親切咁樣樣同我傾偈咁樣， 唔怪之你會覺得我哋係集運 啊，我係邊個啊咁樣樣，佢叫我乔宝宝咯，好笑。 哦，你叫乔宝宝， 系啊，改咗名之后呢、這个花名几好啊。 系啊，乔宝宝。 乔宝宝啦，乔妹啦，好多个乔啦，好多花名嘅依家。 嗯，咁我哋新一年祝你。 快啲收到包裹， 顺利收到。未答我哋买咗啲咩？ 咩嚟噶？嗰啲 买咗好多家，买咗好多仲有好多间公司嘅，因为香港又买咗好多电器送货，好乱啊！呢两日嘅人生净系电器同埋家私咯。得闲要邀请你哋上嚟参观一下啦。 哇！我几时行山啊？ 几时行山？ 你都执好屋先啦、 啊，系啊，我啱 嗱 呢下就 friend 啦。 佢啱啱嗰个声气几行山啊？ 可以多啲男仔一起行 我觉得全部都系仔嚟噶， 例如有我啦。 好啊，好啊，有你哋啊！ 我想 讲 咧，我想讲我平时同 Money 咧一直倾偈咧，都系 Instagram 嗰度嘅。今日借住要打电话同佢倾偈嘅时候，攞咗佢电话。 好奸啊！你哋咧仲要个电话咧系冇来电显示啦，跟住我仲心谂，哎呀啲件到啦， 仲开心咗一下。点知 我以为会系用你嘅电话打俾我又嚟，因为我已经 set 咗。 哦，你交换咗电话啦。 啊，唔系、啊，我未 set 你嘅电话，我已经 set 咗时间，我谂住教，但我教错，迟咗五分钟，跟住你就好准时咁打 电话嚟， 我就好怒，可唔可以删咗头嗰段佢？ 可以啊，呢、這个录音嚟噶，你 系啊， 哦， 系啊，我哋可以剪到嘅，唔使惊嘅。 但系我觉得你唔会咯， 我唔会啊， 我唔会啊。 新年快乐，圣诞快乐啊！ 好啦， 大家车年运多啲啦， 多谢你啊，拜拜，记得行山啦， 好啦， 拜拜，乔宝宝， 等你啊，等你一啊， 好， 拜拜。好嘢，佢真心， 佢真心，我哋系， 你又点会估到有个速递员啊？用呢啲通同佢讲嘢先得噶。 哎呀， 好啦，打俾下一个啊，打俾 好， 我出翻个 jingle 先 ，sorry 啊，玩得太开心啦。 2019年度我是你的后援会，我最喜爱女嘉宾，最后十强。 好啦，啱啱就打咗俾我心目中其中一个最高位置嘅女嘉宾啦。咁呢个时候呢就亦都係打俾另外一个系我嘅。係呀，呢个我想同佢倾偈好耐啦，好耐冇同佢联络啊。喂。 喂，係。 认明得我啊。 你系阿一。 係呀、啊。 咁我呢喂。 喂。 係呀、啊、你认明得我啊。 你是阿一啊嘛，系咪啊？定波胜啊？ 我 真系唔听到。 我是波胜啊！ 我是蔡少芬， 我是马德中啊！ 我是蔡少芬啊！ 系啦，呢位嘉宾就是我哋之前的一位动物少女啦， 雪儿。 雪儿，呢排有冇又执咗啲嘢翻屋企养啦？ 最近执咗系手工。 手工都执到，你边度执噶？ 唔系。是啲店养宠，即系宠物店嘅店主咁话佢有啲基因嘅缺陷，咁就话佢未必 有人买嘅，咁样就话免费俾我咁样咯。 哦，佢、 都算系执嘅， 都算系执， 都算系嘅，唔使俾钱啊。喂，但系佢嗰个基因缺陷嘅意思系咩咧？即系一只手工可以有咩基因缺陷嘅？ 佢就我嗰、那个我嗰两只嘅情况就系、是、只眼睇唔到嘢。 哦，但系喺饲养上会唔会有影响噶？即系睇唔到嘢。 都有影响啦，佢盲中中咁样，佢自己食唔到嘢咯，可能要你喂咯。 哦，我呢度都有个基因有缺陷嘅人，你有冇兴趣执咗佢翻嚟？ 系啊， 叫波性啊， 系啊。 佢其实 有啲 有啲功能障碍。 你屋企仲有冇位啊？你阿妈仲冇话你 对眼系盲嘅波性？ 冇。 系喎 ，Andy 仲有冇听我哋台啊？ 佢依家都有听啊。 哦，佢而家听商台啊嘛。 系啊，而家都有听。 唔系有听，系不嬲都听香港电台嘅。 哦，咁 OK 啊。佢仲有冇话你即系拎咁多宠物翻去啊？ 佢有叫我唔好再拎咯，即系够啦，手工呢度，即系数量够啦。 系啊，而家增添咗啲咩啊？今年？ 冇啦，都系手工咯。如果我冇记错， 系咁啊，顺利毕业啦，系咪啊？之前我哋同你做访问嘅时候，仲读紧书。 系啊系啊，毕咗业。 嗯 ，OK， 而家已经翻紧工。 系。喂，最后啊，嗱，因为咧，我哋今日呢个我最喜爱女嘉宾啊嘛，你啊入选咗阿一所严选嘅五大啦，同埋有啲听众都拣咗你嘅，有冇啲咩感受同佢哋讲啊？系咁意都讲几句啊？ 好多谢你记得我。 唔系，我记得嘅，记得嘅， 大家都记得你， 大家记得，就算系一张纸、一条底裤，国家都会记得你 噶。 好啦，祝你新年快乐， 多谢你啊，雪儿。 好，我哋。冇，你都唔会约到噶啦， 系啊。 OK， 好啦，拜拜， 拜拜。 因为 Money 可以约行山啊，喺我印象当中，雪儿应该唔系行山， 玩手工啊， 玩手指工啊，得玩手工。我有啲惊呢啲动物嘅，其实，但我对佢屋企嗰只猫有啲兴趣啊，仲谂住问佢， 我 哋买 佢有兴趣。 好，下一个，下一个就 呢、這个今次轮到我噶啦， 系啊，今次轮到波城啦。 通咗噶啦， 通咗。喂 喂喂，听唔听到？ 听到，系呢度速递打电话嚟噶。 系啊，你嗰啲长脚蟹差唔多到啦。 真系噶？我通常我速递俾人噶。 系啦，跟住咧，我哋打俾嘅呢一位咧就系庄端仪啊。 Hello， 大家好。 系啊，我哋而家玩紧呢个即系今年2019年度咧，我哋最喜爱嘅女嘉宾啊。咁我同阿一每人自己私底下拣咗五个啦。 系 系啦， 系。 咁咧亦都有啲听众投票嘅，咁有听众同埋我都拣咗你嘅，咁所以打俾你。 真系好开心啊！ 你话晒系我哋转四月一号节目时间表第一 个 女嘉 宾 啊！ 系啊，我记得你只长颈鹿啊！ 嗰本书啊，伸只手指落去嗰本书， 有得插落去噶，嗰条长颈鹿毛神神。 我认输， 你停唔到啊！打电话俾我， 你两个玩啦，我停唔到，我有啲惊啊！ 我只能够话唔系咁容易应付噶，张天仪。 点啊？呢排忙紧咩啊？ 系啊，你而家好似喺会展啊，系嘛？听讲 系啊，我做紧美食节啊，冬日美食节啊，睇落嚟揾我食长脚蟹。 你而家咪做老板啊？而家 有啲份啦，喺度烧生蚝咯，为咗你哋好腰好肾好男人，日日喺度烧生蚝。 哇！咁啊，真系不得了。 烧紧，我一嚟烧生蚝就排队啦，真系都大部分男人嚟嘅。 咁好合情 合理啊！男人食生蚝， 你哋悲差啊！其实 我哋转头谂下，我哋一阵间转头谂下有冇时间。 搞几耐啊？你呢个嘅展览？ 搞几耐啊？25号搞到29号 啊！廿 有啲耐力。 哦，即系仲有听日啦， 仲有听日啦， 但我听日唔 得闲。就听日啊，食柴到依家啦。 吓，啲生蚝啲系咪去晒啦？差唔多已经咁好卖。 我哋一日卖起码1000只啊！ 哇， 真系噶，好多男人啊！我发觉香港。 咁700万人，我当一半男一半女，就300几万男人啦。 然后仲有1000个去咗食蚝。 系啦，跟住佢哋系食完再食嘅，即系食完觉得好好味，跟住翻嚟再食咁样咯。都有女人嘅，又兜售下隔篱啲档，又走过嚟食，烧得太香。 有冇叫你喺个蚝嗰度签名先啊？ 冇。跟住我烧嘅时候，咪一路系咁食咯，自己隔篱。 即系1000只有200只都你自己食。 我谂有20只到啦，真系好忙。 跟住我呢排条腰都好咗，企喺度笑咁。 我以为条腰唔掂添，系好咗原来。 系条腰都真系有啲耐力，我觉得豪真系掂对条腰。 咁啊，而家做呢个老板娘嘅新嘅身份啦，帮下手咁样啦。咁今年如何 啊？啊 即系四月到而家，话晒都应该八个月到啦。 系啊， 系啊。咁你如何啊？我见好似又做下啲舞台剧嗰啲咁样样。 有啊，啱啱做完个舞台剧啊，又系同阿豪子， 又有个豪子，唉，好羡慕豪子啊！我嗰啲忍唔住喺庄严啲上下面留言啊，这些机会 系啊，好多人问咧，豪子前世帮阿婆过，即系扶阿婆过咗几多次马路，扶咗几多个阿婆过马路先可以有啲咁咁亲密嘅 成村人啊！佢应该救咗一村人咯，系佢又 嗰一村阿婆啊，都系 佢应该扶咗个村阿婆，跟住又帮阿婆洗埋底裤，跟住先至可以有呢个福分。即系除我件衫噶，系我哋一路排戏嗰阵时咧，佢一路试条拉链啊嘛，要即系我哋上到台就，我哋上到台就要好清脆咁一嘢就拉落嚟，一嘢要拉翻上去咁样。 哦，我哋都试我哋节目嘅底线啦。 你哋又搞个舞台剧咯， 我都 OK 噶舞台剧，可以搵我啊。 我净系搞栋笃笑咯。 我玩拉链好叻噶。 真的 噶， 我都得噶，你要俾试下帮我拉你嗰条。 好啦，好啦，我哋差唔多啦。 系啊， 喂 ，by the way 咧，我见我哋同事早两日去你嗰个圣诞派对， 哦，系啊，我哋嘅前辈明星 DJ 的神啊， 的神， 系啊，佢有嚟啊， 系啊，我都好想嚟啊，可唔可以下次叫我啊？ 系啊， 梗系可以啦， 不过下次应该一年后啦， 系啊。下次圣诞节啦， 唔会，我哋嚟紧过年一齐食盘菜，嘣七七啊去， 好啊， 好啊，嘣七七盘菜， 系嘣七七嘅盘菜，有啲围村风味，我哋一齐喺度跳个嘣七七啊， 好，到时我准备个拉链嚟， 真系噶，系，好啦好啦，你哋一定有条拉链系新嘅， 有，我孭背囊去噶嘛，我 系啦，一定嘅，我要清脆地开你背囊攞利是， 多谢你，好啊，喂，好生意啊。 好， 多谢，新年快乐， 再见老板啦， 拜 拜， 新年快乐，拜拜。 哇，每次同佢倾偈都好胆战心惊啊！ 呢个反而应该最要同佢讲话系 live 嚟。 边个？呢个系剩低呢个就系我拣嘅， 呢个嘛， 系呢个不得了啊！呢个话晒系我今年最喜爱嘅。 时间原来唔系好多啫，攞埋陈尚士嗰啲时间嚟用啊，边？ 你通咗？跟住之后， 喂，推佢出嚟啊！ 推好，喂， 喂， 喂， 喂， 听唔听到？ 听唔听到啊？ 听到。 啊， 你好啊，介绍下自己啊。 唔系先提你。 诶，喂，提你呢度系 live 嘅 ，live 嚟嘅， 你唔好讲粗口。 系啦，冇得剪噶。 你留意你背后嗰啲声音有冇？ 系啦， 即系嗰啲砰。 喂呀！唔系噶，我私底下好斯文噶。 系，我哋介绍你出嚟先，你唔好咁急。 系啊。 系，我系。先打 MK 妹家人， 你知唔知咧？你知唔知我女朋友一路话你好正，一路话你好正，佢 send 咗好多个 message 俾我，然后佢都系重复嗰几只字 ：MK 妹啊 ，MK 妹啊 ，MK 妹啊 ，MK 妹啊 ，MK 妹啊 ，MK 妹真 系 好正啊！ 因为我哋同一个星球嘅人啊嘛， 系啊，我带佢嚟见你搵日， 可以啊，但系。澳门成个环境都系粗口嘅，跟住 哦，佢都系嘅， 一见如故啊！ 我戒咗咧， 系 佢同埋佢经常喺你嗰头买衫嘅，都有时 真系啊， 系啊，佢有时喺嗰度买嗰啲打底衫啊，嗰啲都喺嗰头买 的。哦，系啊，其实好多女仔都中意呢度买衫啊，我见过明星噶， 我知道你都系、啊、 你都系啦， 喂， 你分分钟红过佢哋啦， 唔好咁讲啦。 系咯，喂！你今日中票中得好犀利，好多人 好多人话 嘉莹叫我嚟投票、啊。 我冇，佢哋讲笑啫，因为我 share 咗你个 post 就揿咗入去啦。边有中票啊？我唔做呢啲嘢噶，我真系冇派成拉饼中噶。 有功能组别、啊，我示意你 冇啊，冇中票噶。 好有功能我、啊、哋。 喂，我哋要 update 翻先。嗱，啱啱我哋三点半之前咧就送咗礼物俾你啦。咁你就话即 系 访问嗰晚你就要去打牌嘅。好啦，最尾嘅结果留意字眼啦， 系 系啦，嗰晚嘅结果系点咧？ 我真系输到，即系争啲喊住头咯。 即系佢嗰个法冇用啦、 啊。其实咧，你哋嗰日咧送俾我嘅朱古力咧，我系真系攞嚟食，我仲同我啲雀友讲话，呢一只朱古力咧系赌神牌子嘅朱古力嚟嘅，跟住仲分咗俾佢哋食，跟住结果五分又自可，一分就。 结果佢分埋我啲头码咯。 唔可以做呢啲唔好意头嘅嘢啊！ 唔系咯，你分咩啫？唉，俾你一 真系分咗我，跟住嗰日输，不过呢排都系输算啦，唔紧要啦。输到个铺头就系俾我输晒啊！ 做咩你攞咗佢压啊？我要晒 back 噶嘛？ 系啊，晒 back 啊！真系成日输，唞下先，新一年再嚟过。 系咯，农历新年又就嚟到啦。 系咯， 到时 有咩局啊？ 好多烦数啊！ 都冇啊，咩都玩下咯。喂，最紧要就系梗系排狗讲下少啫。冇啊，都系应该唔会点样赌钱啊，觉得自己冇乜运啊。 系啊， 我都系努力搵钱啫，唔搵钱边有得赌啊？ 俾个戒赌意思你啊！ 喂，你循例讲一句赌钱落海啊！ 系啊。 嗱，不过都讲，不过呢个系讲真嘅，咁大女都未见过有人赌钱发达嘅。你哋想发达就唔好赌钱啦。我呢啲唔谂住发达嘅先赌嘅啫。 喂，唔好，你陈女都讲一句嗰个咩赌 沉迷赌博， 系啦， 赌钱落海， 系啦，好有说服力啊你。 你讲啊，13463戒赌意思。 你记得啊？我真系唔会记呢啲。 转头 message 你啊，嗰个戒赌意思。 好啦， 冇问题。 喂，我得闲上去探你啊。 系啊，得人过嚟。 可以啊，记得带埋你嘅女朋友啊，带埋朱古力啊嗰啲，喂，即系朱古力牌子都系转一转，唔该。 好啊，多谢你， 新年快乐， 好，拜拜， 好啦，拜拜， 好啦，把握时间啊，你打埋俾我哋播住下礼拜出啦先， 你 打住 先， 我打 先， 系啦，我哋下礼拜嘉宾，哇，今日好忙啊，下礼拜嘉宾报告下先，下礼拜嘉宾啊。 Rose，你会帮自己张床啲公仔改名啊？你又会帮阿一改个咩名呢？ 叫毛毛，因为你个头有头发，你好似好废添，系咪啊？但冇所谓噶嘛，系咯系咯，我中意咪得咯。Hello， 我系 Rose 何婉仪，想知道我会拣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嘟嘟。 真的好得意啊！下个礼拜的嘉宾阿 Rose Ho 何婉仪啊，好得意， 好似同啲小妹妹倾紧偈咁。诶，听一条得啦，大家知道边个算啦，我哋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嚟啦， 系啊。 2019年度，我是你的后援会，我最喜爱女嘉宾，最后十强 压轴出场， 佢真系要压轴，因为佢先压得住个场。 喂 喂 喂，我都好得意嘅，两位哥哥。 佢而家 train 到人好入戏啊！话你听， 我哋后援会都算系高票当选，而且差唔多每个星期都会出现嘅口切严琼子。 大家好啊，我系口切啊，好开心大家投票俾我啊！如果大家想睇我继续点样做得少年波性咧，记得就真系要捧我上第一啦！咁 喂，好多听众都话咧，叫我哋嚟紧一年可以访问阿严琼，咁当然佢有几个嘅。即系同你摆埋一齐嗰两个咧，分别系 Kitty 同埋天怡嘅， 系啊， 哇， 好明显你第一啦，你争啲同淑梅姐可以摆埋同一个位噶啦，同你讲， 咁佢哋两个要加埋先等于一个我，所以系要摆埋一齐， 你要四个加埋先等于一个你， 系啊。大佬，你个磅数会出现过一啲剧情度啊！ 我想问，其实你呢个时候举办這個呢个咧，系咪谂住同人哋争呢个颁奖礼嘅收视噶？ 系啊，你听个名字都知道啊，我最喜爱啊，系咪先？ 系啊，仲要出我添啊！你哋两个真系有啲谂法啊！ 但系时间无多，待听众问嘅就系、是、我哋每集嘅剧咁样摆你落去啦，你有冇嬲住啊？ 梗系冇啦！呢、這个先系我唯一可以释放真我嘅时段嚟，我想讲，哇！我真系每个星期接到剧本啊，哇！直情系中咗六合彩咁开心啊，俾你听。 佢讲到好似王家卫啲戏咁样，佢唔想做骚动音乐，佢想做骚扰音乐好耐噶啦。喂，系咁啦，我哋再倾啊。 系 啊，多谢你， 拜拜。